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05集，凯旋。杨球出了衙门，站在檐下瞧见避风处的百姓，他晦气地啐了口唾沫，拿脚撵了，对左右的人说： 都是死人啊，霍凌云不小事，你们也不懂。穷鬼都是脏病，回头染到衙门里哭都来不及。 后边的人诚惶诚恐地应着，连忙过去呵斥驱赶。杨球上了马车，闭目养神，回想起衙门内的谈话就一肚子火。马车走到半途，下属忽然隔着门帘说： 大当家，来信了。 杨球睁开眼： 你讲。 方老师压根没回寨子，他耍了个花枪，把随行的眼线甩掉了，换了个车直奔钱库去了。 杨球当即扯开车帘，瞪着眼定了片刻，唯恐自己失了先机，遂道： 快召集人手。 不到半个时辰，下属又回报说磁州守备军攻城了。总旗手持火铳冲出去，还没到守备军跟前，就被埋伏已久的锦衣卫干脆利落地绞断了脖子。城门在突变间来不及关上，这会儿城头上的旗帜都被点燃了。杨球听完噩耗，面色煞白，他扒着车门往城墙处看，见那青紫云团间果真燃起了熊熊烈火。杨球带来的4000人填了一半在墙头上，他最开始为了拿捏霍凌云，把手底下的猛员也安排在那里，谁知道就这么轻易的被守备军给杀掉了。杨球骤然大怒： 他脑子有病啊，烧个鸟的城，这他妈又不是老子的城。带着刀直接去钱库，遇见方老师这条赖狗，给我往死里砍，财宝装完箱就走。 城内的街头脚步声凌乱，土匪的靴子踏着血浆溅在裤腿上，让污迹爬满了袍脚。哨声混淆在一起，几家撞头的时候谁也分不清是谁，二话不说先拔刀把对方砍翻在地，血一滩滩地拧在雪地里。土匪们为了钱库全部急红眼了。杨球冲进钱库的时候，看那箱子层层积累，他撬开最近的一箱，里面都是黄灿灿的金子。杨球立刻挪不动脚了，往怀里扒了好几下，喜极而泣： 翼王果真有钱。 沈泽川锁住了中博西北，杨球憋死了，可是他现在有了金子，就是砸也能从沈泽川的包围圈里砸出条缝。杨球死死盯着怀里的金子： 快搬，全部搬上车。 杨球的马车都停在钱库大院里，箱子太多又沉得厉害，搬到一半杨球的车队就已经吃不下了。但是他不肯就此作罢，让下属出去抢车。方老师才到，下了马车就急了，挥着手帕喊： 给我毒死他，别让他走。 钱库的门窄，好些土匪贪财在里边搬的时候就把金子往身上藏，被杨球发现就是一刀，他已经疯了，容不得任何人跟他抢。这边正堵着，方老师的马车队就从后边进去，两方马车顿时乱在一起，把院门彻底给堵死了。方老师带人踩着马车一路跳进去，看见杨球的人就砍。杨球的下属都挤在马车的空隙里，手上被箱子给占满了，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，刀一过身马上倒地。方老师骂道： 贼老狗，还钱。 杨球抹着脸上的血水，踹开钱库的门，拎着刀冲出去砍人。他们在这逼仄的缝隙里杀成一片，血把箱子都染成了乌红。后边的马车还在挤，把里边没装稳的箱子撞翻了，掉出一地的石头。 石头？这他妈怎么是石头？ 不知是谁先喊起来，杨球和方老师同时罢手，看到地上滚的可不就是石头。杨球慌了，他顾不得杀人，转身扑向马车，砸开箱子，看见里边又是石头。这十几辆马车上 只有几箱金子，其余的全是石头。杨秋在那开箱声里双腿发软，他扶着马车，眼睛红的要滴血了。方老师慌张的四下张望， 中气了。 院门口的马车忽然动起来，被人跺进了门内，跟着院门砰的关死了。四面墙头上哗啦一声倾泻着水，挨得近的土匪闻了闻，随即色变，恐慌道： 火油！ 方老师趴着马车往院门口挤，高喊着： 撞门，快撞门！ 霍凌云踩着墙头的积雪，夜里冷，他双手冻得发青。杨球听见了打火石的声音，他暴喝着： 狗娘养的霍凌云！ 霍凌云攥着把泛黄的纸，那都是翼王张贴在衙门外的告示。他点燃了这些鬼话，在雀跃的火光里对杨球厌恶地说： 去死吧。 火龙巨然窜出，狂浪般地席卷着前库大院。箱子里不仅有石头，还有易燃的杂草，那浪花吞没了所有人。杨球和方老师挣扎在其中，他们翻滚着，在惨叫里恶毒地咒骂霍凌云。霍凌云注视着这场大火，像是晚到的爆竹，皮肉炸裂的声音让他痛快。他在胡椒的气味里放声大笑，一双眼同样熬得通红。 烧， 烧死这些渣子，全是都是狗屁。他只想要这些人偿命。从翼王到翠琴，从杨球到方老石，一个都别想跑。无路可逃的土匪们用双臂捶着墙面，在大火里哀嚎。他们翻滚时沾着火油，被烈火撕扯着头发，烧得面目全非。火势冲出前库大院，沿着屋檐一路烧起来，把整个泛舟都点燃了。尹昌拎着总旗的人头急得跳脚： 谁在纵火？哎呀，烧完了还得抚军贴钱。 费胜擦拭着血迹，看向火光冲天的地方： 内讧啊， 城门都破了，也没人支援。守城的樊州兵心不在焉，把箭射得疲软，一看总旗死了，连像样的抵抗也没做。费胜回过神，冲后边的锦衣卫打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们搜罗全城，把火铳全部缴获。尹昌在骂人的闲暇犯了酒瘾，打完仗要喝两盅，他空着的手抓耳挠腮，把热乎的头递给费胜，送礼似的： 哎呀，你收着收着。 费胜闪身避着血： 你老带着他干嘛呀？ 尹昌宝贝似的嘿嘿笑道： 回去给府君记功呢。 费胜一想到那场景就头皮发麻。沈泽川做钱塘的时候一身白，这东西血淋淋的推过去，见到府君折扇上就得死。他赶紧接过来，趁尹昌喝酒的时候塞给小兵，打发人拿出去埋掉了。此州守备军果真凯旋，周贵在城门口设酒接风，给这些新兵也鼓鼓劲，让厨子烧肉烧鱼，先让他们吃了个饱。兵停在门口，主将要进来见府君。尹昌今日酒都没敢喝，跟着费胜进了府。书斋敞着门，孔林等人都站在街前等，见他们进来立即来迎： 尹老，宝刀不老。 孔林对尹昌笑道。尹昌跟他熟，探着头往里边小声说： 哎，夫君在里头， 就等着你呢。 孔林引着他们上街，知道尹昌见到官就腿软，专门对他说： 这次出战，尹老是夫君钦点的，这份情谊无需我再多言，夫君一会儿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放宽心就是了。 费胜在侧旁应道： 我给尹老抬上，不让他在府君面前栽跟头。 他们不说便罢了，一说尹昌现在就腿软，他慌不迭地扶着台阶，在哎呦声中自己又爬起来，追着孔岭问： 府君问啥呀？我要是答不上来怎么办啊？ 孔岭回头正欲作答， 却被尹昌两个月没洗的味道给冲得头晕眼花，硬是没接上话。他适才站在风口上迎人，没留神这会儿，这会儿都到了帘子跟前，再退后也来不及了。孔岭看飞生一眼，怎么没提醒尹老洗个澡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